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大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兵才会赢聚焦足球方面，中超联赛复赛，北京国安2-1战胜河北队。赛场直通车，咱们说说休赛期的 CBA 有哪些最新消息呢？体坛真人秀，东京奥运会下周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分批出征。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您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青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咱们先跟梁老师聊聊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这个中超啊，开始终于是复赛了。7月16号，中超第五轮补赛，北京国安对阵河北队。那第50分钟的时候，是张玉宁禁区造点，亲自主罚命中；第82分钟的崔林犯规送点，张稀哲主罚抽射破门，扩大比分。那么第89分钟的时候呢，是被对方扳回了一城。那么最终呢，国安是2-1战胜了河北队，迎来了联赛的3连胜啊。应该说这场球，国安的这个人员也不是很齐整哈，能取得胜利也不错了。 对，所以说这个赛季哈，后边又不是说因为国家队啊，咱们上期节目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是， 就会觉得这个赛程过于的紧密啊，把联赛弄得支离破碎啊，这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啊等等，但现在你没办法，他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赛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对吧？那你说，你真的不为国家队让路？那不可能，对吧？因为你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小组出线权，就算是十强赛，12强赛是吧？会很难很难。但你也不能说，那我不去了，那我就干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就放弃这个最后的这个机会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你为这个机会，那你就要全力以赴，因为它毕竟不像小组赛，它会非常非常的难打。 是， 这个其实我倒是觉得机遇和挑战并存啊，你不能说你现在说我几成是出现机会，我觉得就是50%，对吧？50-50，其实50-50，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你100%可以出现，也可以说100%出不了线， 是， 那你就为那个有可能出现去努力就是了。那所以这个联赛即使被拆得有点零碎，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这样，就是抽国家队的这空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联赛。好在欧洲杯已经结束了，那么这阵奥运会又和这个自己的联赛搁在一块儿，哎，这不挺好吗？ 是 啊，你忙叨一点啊，一会儿看这，一会儿看那，因为这个比赛好像都是在星期一啊，有的时候是吧？有的下午4点什么的， 对对对， 哎，那您得抽空看这个比赛。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 而且你这不是看了，尤其看了河北这场比赛，那么如果正常情况下，无论就算奥古不在，那么如果说，巴坎布在啊，如果比仙儿在，对吧？比亚拉也在，那这个比赛呢和对手呢，应该说这个实力差距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比亚拉也不在，这个巴坎布也不在，一下对手的这个威胁就小了很多，所以这个比赛呢，并不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原来都觉得，甚至啊，因为，赛前都有各种传说，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对手河北队啊，就是他就是原来的华夏幸福队嘛，啊，这个他们因为资金的问题啊，已经欠薪什么9个月的啊，3个月的，甚至于能不能回到这个苏州赛区啊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在。这个比赛开始前的1个多月吧，就别人早就正规训练了，他们还一直没有能够集结起来。就是现在这样，就是那天跟我们打完这场比赛，他们依然还在讨薪啊。 是。 但是这就出现一种情况，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队员已经表现非常好了，就是尽管被欠着薪， 但是人家依然在场上全力以赴，并不说因为我欠薪了我就随便打，我就放给对手啊，就你随便赢我吧，你惯我吧，对吧？你2-0、3-0都行，但是真的不是这样。你看到的河北队全力以赴，而且是在主教练的安排下，打出了以往跟他们自己的打法有所不同、有所变化的足球，也就是说韩式足球了，那对吧？就是那个逼抢啊，很凶狠呐、啊，攻防的这个节奏也比较快，甚至一度啊，特别是在我们1-0领先以后，一度我们被人家压着打，即使是2-0领先以后，对方依然没有放弃，所以人家才能够获得那样一个进球，是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别扭吗？这一别扭呢，你会发现。你现在看国安怎么都别扭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缺人， 是 你索萨你不能拿他当个外援，对吧？他也就算国内球员的中等，他都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必须上一外援似的，觉得哈， 嗯， 其实不上外援我们就全花班，我觉得也未必就不行，就是他不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几乎就是全花班， 嗯、 面对人家每个队啊都有外援的这个队伍。那么特别是过几场比赛我们就会和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再次相遇了， 是 对吧？我们前面的两连败就输在这两个对手上，如果你现在依然是人员不整的话，你打起人家这两个对手来我们依然会非常的困难。当然你如果能够保证在小组前四名的话，你还依然有机会进入前八，但问题是后面咱们现在又开始叨到后边了，因为那个奥古肯定回不来了， 是 对吧？ 嗯， 奥古肯定回不来了，那么费尔南多回不来也是正常的。那现在金敏哉， 嗯， 好像主教练对他不无感， 是 很不 care、 嗯、 对吧？那就是说有他无他也无所谓了，那么去我们的后防线看来目前就是要自己了。 嗯， 那么能不能在这个窗口期啊再去改成一个新的外援组合，这确确实实要疫情来决定，是吧？那么这打完比赛以后呢，会有一个很长的间歇期，对吧？不是说今年的比赛会跨年吗？ 嗯、对， 对吧？那么在跨年的当中能不能解决新的一个问题，这恐怕是摆在俱乐部摆在教练组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嗯，那么刚刚说到金敏哉啊，那么就是应这个北京国安俱乐部方面的要求呢，韩国足协官方宣布说这个韩国国奥队球员金敏哉将不会参加本届东京奥运会。 嗯 啊，嗯，那么另外呢是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球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迎战天津金门虎。 嗯，金门虎呢其实你也是就是今年的这个开赛之前，就因为天津队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大家都明白， 是 以为这支队伍今年肯定就是陪太子读书，肯定就是一个调级队伍之一了。 嗯， 那但是人家并不这么想，肯定他们从资金上啊，从队员的待遇上啊，和很多俱乐部啊，起码十支以上俱乐部都是没法相比的。但是人家穷有穷志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人上一场不是就是在结束之前，就是第一阶段结束之前，人家不是赢了这个武汉了吗？ 嗯， 赢了武汉卓尔了吧？ 嗯， 对吧？所以人家不是说我就一路输到底了，人家该赢还赢，所以真的是人家有一股子劲头子。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所谓遇到哀兵的时候，你并不占有任何的优势，而且你没有外援呢，现在几乎 对， 所以我们跟谁打反而都是应该我们是摆在那个保级甚至要调级危险的那队伍的姿态去跟对手拼。哎，其实我们现在今年这个联赛的这个状况，是吧？你也甭指望着今年即使拿了冠军呢，是不是会别人会觉得什么是否货真价值啊等等啊。 嗯，是。 就不去考虑了，不去考虑成绩，不去考虑结果了，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过程。 嗯， 就是看你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调配的，这个新任的主教练去怎么调配的，特别是如果在窗口期我们还能有人员的一个新的调整，可能这些是让我们更多的期待比赛的结果。真不指望了， 嗯，没有那么重要哈，这结果， 嗯， 那么有一个很揪心的消息啊，根据国安俱乐部的消息，参加亚冠比赛的代表队在回国前进行双检的时候，有个别成员核酸检测结果是呈阳性啊，已经就地隔离了。 现在这个隔离呢，还不是一个两个的隔离，应该是全队， 没错， 都在就地隔离。 那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来哈。 嗯， 赛场直通车。 篮球方面，咱们说说 CBA。根据媒体报道，截止到7月16号下午18点，共有15家 CBA 俱乐部同意发布声明，支持主客场加全华班的赛制，并且发表了这个6点主张哈。那么某个这个媒体是刊发了这一声明，我看里面是没有首钢。 嗯嗯，哦，没有首钢。 这15家俱乐部是没有首钢， 哎， 啊，有北控。 首钢是不是觉得自己呢？因为确确实实今年是想大手笔的啊，在外援的引进上，麦格雷想回来，这个老林他也想回来，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回了一个老林，哈哈，如果加上麦克雷，我真是觉得我很喜欢麦克雷，从我个人角度啊， 是， 只不过就是他还没有完全适应 CBA， 所以呢，上场的次数和时间又不够，所以他的能力没有表现出来。那毕竟人家是这个在 NBA 是也是有一号的人， 嗯， 而关键的问题就是，大汉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其实如果真是三个外援轮换着上，虽然每个人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那今年真的还是，新赛季还是有的期待的。但是你一个全华班，哎呀，这一下就完全打乱了首钢的部署。但是即使首钢没有表态，那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说啊，那我不尊重这个最后所有15家俱乐部的这个选择，我要单干，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对， 所以呢，他如果一旦做出了决定呢，还肯定得是，就是全华班呗。 对， 全华班就全华班，那大家呢，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吧，看看谁的青训体系好，对吧？看谁的这个后备力量更坚定啊，更厚重，这是很关键的。 嗯，那么今天晚上，那今天上午啊，2021年 CBA 选秀大会是在青岛举行，这也是 CBA 历史第6届选秀大会。最终手握状元签的福建男篮是选择了来自 NCAA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王毅雄，同曦在榜眼位是选择了来自北京大学的赵柏清，而山西呢是选择了中南大学的黎章林成为探花。那么作为第五顺位啊，咱们北京首钢是选择了宁波大学的栾立成，那么又一个后卫啊，这个是， 对对对 对，那么北控，在第7顺位是选择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李伟浩啊，是个大前锋。其实本来以为首钢可能会选李伟浩的， 还摘回了自己的那个队员高升，是吧？ 对，还有一个是白帝啊，都是咱们自己培养的北京青年队的。 对，那么这个栾立成呢，其实在这个大学生联赛里表现一般，这个反正摘来就摘下来，在这儿呢先干一阵再说吧， 是练练哈。 对， 那么另外呢，这个宁波富邦男篮俱乐部呢是已经完成了首次注册啊，也就是说是重返 CBA 赛场，在新赛季的时候会。 但是现在他们怎么搭这个班子？这八一队的人都让人给薅光了呀，对吧？ 是 自己的队伍已经几乎没有了，他们将怎么样来组建？真的还是等着看看吧。 体坛真人秀。 体坛真秀，咱们来聚焦东京奥运会。那么23号，也就是下周五啊，就是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了。突然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哈，推迟一年的奥运会终于要开了啊。不过日本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根据日本政府官员的说法呢，应该说是目前已经有40多例与奥运相关的感染病例了。那么今天呢，这个东京奥组委是宣布有2名从海外抵达日本的奥运选手，这个检测是呈阳性。 如果说东京他组委会方面哈，如果出现了40多人，如果他们没有和现在的运动员所接触，没有在这个运动员村，没有在媒体村啊，就是所谓媒体村，现在今天也没有什么媒体村了，好像都住在分散住在各个酒店里。那么也就是在 IBC， 比如说这个媒体更为集中的地方，这个 IBC 里呢，如果说真有工作人员，那还真是挺麻烦的。 是， 但是好在呢，这两天啊，前天是上到700多了，这东京来了新一轮了，本来前一阵都在300以下了， 是 吧？现在想一想，咱们可能对这事儿吧，真是谈异色变啊，因为我们拢共想一想，从开始到现在，北京地区大概不到800人，对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400左右。然后新发地有300左右，是吧？那简直就觉得如临大敌了，我们觉得，是吧？因为我们的标准是零，是零，所以现在全国几乎都在努力的控制这个零，所以中国的情况国情不同啊，那么他们那儿没有说我就往零那儿控制，但现在看来他们还是 叫什么整叫什么，他们那叫整肃还是叫什么肃啊，就是大家都要自觉的在家待着，但是他不待着呀， 是 他出去串悠去呀啊，所以真的是麻烦。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下来办奥运会，应该说压力确实也挺大的哈，对日本方面来说。那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呢，为了防控新冠疫情呢，在颁奖仪式的时候由获奖运动员自己从托盘里面拿出奖牌自己戴在脖子上啊，不会采取什么握手拥抱这样的祝贺方式哈。 对对对， 也是特殊时期的这个特殊办法，咱们到时候可以看看这个颁奖仪式哈。 确实这个欧洲杯以后啊，正在中超也在进行的时候，哎，奥运会来了。不管怎么样，我不是说了吗？你在家看，你原来也不可能这个境外的奥运会，你也不可能去现场。 是， 哎，那你大绝大部分人你都是在家看电视，反正它有电视转播。只不过就这个比赛的气氛和以往是 不太 一样了。 那么我们来说说中国体育代表团啊，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包括女运动员298人和男运动员133人，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的工作人员307人，团部工作人员39人。那么东京奥运会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5.4岁，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全红婵14岁，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那么运动员中呢，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有293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98%。那么其中呢，运动员有11个项目的24人是奥运会冠军，其中19人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当然也有像一些比如说龚立娇啊、吴静玉啊、庞伟啊、董栋啊，这些运动员都是奥运会的四朝元老了哈。 这个我们注意到啊，在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的团长啊，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郭荣文，谈到我们这一次中国军团目标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的是坚决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多年持续下滑的趋势。回想一下哈，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我们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所以拿到了创纪录的48金，排在了积分榜的第一位啊，金牌榜的第一位。但是紧接着2012年的非本土的伦敦奥运会就是38金，一下就少了10块。到了里约就变成了26金，这一下又少了12块。所以呢，从账面上看，确实是在呈这种下降也好、下滑也好这样的趋势。但是我觉得啊，里约奥运会的这个26金仍然算是金牌大户之一了，因为你毕竟排在金牌榜的第三，也还在第一集团的行列当中。那么现在代表团这次提出来的遏制下滑这样的目标，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对自己提出的一个什么，我们经常说什么高标准严要求吧，对吧？而每每其实对奥运会十分期待的咱们国内的观众也好，体育爱好者也好，其实未见得对中国健儿啊代表团的这个成绩金牌成绩要求就那么严厉苛刻，你必须啊这个非金即银，是吧？现在的中国大众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所谓的这些金牌官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对中国军团在大赛上成绩的这个耐受度，我管它叫耐受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豁达开明啊、宽以待人这个境界，就是不是非要让你去必须拿金牌，而要的就是你全力以赴、不屈不挠的这个奋斗过程。就像我刚才说，国安队一样，对吧？你这最后你现在不是你是全花班了，几乎你跟人家有外援队怎么比呀，对吧？那你不要求你这个结果了，要求的你这个过程。所以对中国军团也同样，就是这个过程，哎，你要让我们激动，要让我们震撼，让我们跟着呐喊。至于最后的结果，不是那句老话吗？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对吧？所以因为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啊，真的是一届叫什么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奥运会了，对吧？特殊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你不用再啰嗦，哎呦，因为这个，因为不用，你就是太特殊了吧，对吧？这个特，而我们经常说发生一个细节，或者你打球你知道是吧，就是你走一个神儿，你可能瞬间这场比赛就丢掉了。也就是说这个特殊的这个原因呢，就很可能左右任何一场比赛就发生那个特殊的变化。 我指的就是平常都会这样，你更何况这种特殊的情况呢？ 是， 对吧？ 嗯， 所以你想一想，你甭去想这个比赛的细节，就是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你准备是不一样的，你原来准备的观众现场是怎样的，你准备的对手是怎样，因为你不了解对手啊，你很多队伍就是两年都没碰面，四年都五年都没碰面了， 嗯， 国际比赛又少，你根本不知道对手怎么练的， 没错， 当然对手也不知道你怎么练，对吧？ 是， 即使像刚才你提到的什么巩立姣啊、吴靖玉啊、 嗯、 庞伟啊、董栋这样四朝元老了， 是 吧？他们也同样会遇到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局面，他们也会现在的这一届的奥运会也会打破他们以往的经验的，因为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嗯， 对吧？你就这一项吧。净场比赛，对吧？净场比赛没有观众这一项，那真的是闻所未闻吧？ 嗯。 那么面对这么一场，咱们就都叫奥运盛宴，突然都叫啊，原来都叫。那么这是特殊的一顿奥运盛宴了，你是不是觉得从哪下口啊？这宴怎么吃啊？所以我觉得呢，咱们还是过去我一直坚持那个说法，就是换个角度去思考，对吧？ 嗯。 与其把这个。把它看作是前所未有的困难，你不如把它看成绝处逢生的机会呀，对吧？ 嗯， 尤其刚才你也提到了，占了这个中国军团七成左右的年轻队员，那更是如此。你67%吗？ 是 近七成，而且是293名队员，你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么既然是第一次，那就把这一届特殊的奥运会当成，就是我说那意思，不知道能说，就是原来奥运会就这样，就是这样的。 嗯， 你们不是没去过吗？就这样，进场没人啊，来吧，对吧？ 嗯， 就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对于等于对奥运会的认知都是零，咱们从零都从零开始，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这种情况下，谁怕谁啊？ 嗯， 对吧？年轻就是资本，年轻你就得这个敢闯，得硬拼，不怕挫折，所以患得患失啊，想赢怕输啊，就束缚住你的手脚了，对吧？让你胆战心惊的，寸步难行的。所以我认为多一份逆境就多一份成熟，多一份感悟，多一次绝境就多一次机遇，还多一次超越呢，对吧？ 嗯， 这个击碎你的恐惧，打破你的心魔啊，让生命绽放啊，让真的我觉得70%的年轻运动员是不是能够让东京的奥运赛场掀起中国军团的青春风暴， 嗯， 啊，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站在赛场上就是一种胜利了。 对，我、 嗯、 曾经说过，对吧？能这奥运会能开，就是人类的胜利。 嗯， 对吧？嗯。 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平安归来，零感染就可以了哈。 零感染可能就是这种很难独善其身，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但是能够少一个。就少一个吧。 嗯，那么昨天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宣布，将会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那么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历来都是很让人关注的焦点。那么朱婷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女旗手。 嗯 啊，那么这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呢，是会在第111个啊这么一个位置出场。原因就是它是按照这个日语50音的这个语音顺序来排的， 对，不是按照英语，不是用那个什么罗马音标的，是吧？ 嗯。 所以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排在那么前边， 嗯， 但是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呢，肯定人家都是就是从简了吧，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一届特殊特奥来看吧。 嗯，那么像现在帆船队、马术队啊、女足、乒乓球，包括羽毛球啊，都已经启程是前往了啊。嗯，那么也希望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能取得好的成绩。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周末赛场的所有内容。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北京的声音。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下周日下午2:12，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